好啦，咁样呢一套呢我哋都其实延迟咗好耐讲㗎啦，因为之前有好多题目，咁而家先讲，咁就係呢个厮杀片场啦。咁有佢自己又搞一套咩厮杀片场荷里活，你以为係西片嚟係咪？咁阿明同阿不打睇咗你讲下。 冇错，咁其实佢个全名就叫厮杀片场二荷里活大作战。 係冇错。咁 啊，系啦，不过就原来就53分钟嘅啫，咁啊，亦都相信唔系一套正式上画嘅日本电影嚟嘅，应该系叫做系咪啊？叫 TV Special 啊嘛， 系啊，冇错， 喺电视台播咁样，咁但系佢个名都真系叫做即系 One Cut of the Dead 二嘅，咁啊变咗我嘅理解都叫续集啦。故事其实系续集嘅，因为系讲翻原班人马再受委托，再就发觉上次嘅。喪屍直播受歡迎，咁又係出翻嗰個女監製，即係嗰個本身個樣子都好鬼嘅咧，即係揾佢拍龍婆兩個好威合作拍住兩個，個樣子本身都好鬼嘅嗰個，咁啊照揾翻就個導演咧，咁啊導演就係喺戲入邊就即係本身飾演，即係戲入邊飾演導演嗰、那個嗰、那個人啦，應該就叫做濱津龍之啊，得唔得？咁而亦都係有翻佢個女。就係、是、真如啊，即係如果係日本個名啊，咁亦都有佢個老婆，即係意思上次砰咁樣嗰、那個就叫主賓精朝美，咁再加女主角就係嗰個秋山有希，咁特別咧先講講秋山有希咧，同埋呢個賓津龍之咧係有嚟金香港電影金像獎嘅，得唔得？ 獎嘉賓 係啦，佢係出現嘅驚喜啦，就攀呢個最新晉導演係啦，佢係有嚟到香港。 佢走咗香港再拍另一套係香港嘅咪講？ 係㗎，哦，即係咁啱喺香港嘅， 唔係咩？ 我就係唔知，我收唔到風。 唔係話拍到香港嘅咩？ 咁樣係啦，咁所以佢喺今日出場， 就我有啲誤解啊。 唔知道啊，即係我又唔知係咪同一期啊。但係佢出場喺金像獎幾驚喜嘅，因為之前冇乜報道，亦都冇話冇發行又乘機又有交代冇嘅。做咩突然間喺金像獎出現咗？係啦，咁啊，攀登導演。 佢哋唔係喺日本係大牌啊嘛。 係係係係咁樣咯嚇。咁啊叫做二咧，咁啊叫荷里活大作戰，我嘅感覺就喂。二就即係時間線都係續落去啦，咁啊我期望有新嘢咯，即係講到尾，咁誰不知睇完就發覺即係一模一樣，即係 搬咗個場景做多一次， 係成個即係點講話成個故事嘅大橋又係再做一次喪屍直播，然後一樣係喺一開波頭嗰扎分鐘就係去影出嚟嗰個內容。然後再講翻去拍呢套嘅辛酸，又係 making of 再剪埋，咁呢個大橋冇變嘅，咁呢個第一冇變啦，咁已經又有啲失望啦。第二咁佢就話係啦，佢就話原本就話去荷里活拍，不過後屘又發覺有贊助商臨時甩底，冇錢啦，咁點做咧？喂，唔得喎，電視台排曬期要做直播啊，咁冇辦法，冇就喺日本揾間餐廳辦啦，咁於是就揾咗間都幾有啲酒吧風格嘅餐廳，咁但係嗰間餐廳咧，其實個場地咧仲細過即係《屍殺片場一》嗰個，我唔知嗰個叫咩，嗰個應該叫崩房係嘛？咁因為崩房咧都有出有入，有外邊有上去天台，跟住落翻嚟有間屋噶嘛。咁佢咧就借得個餐廳，咁啊最多出咧出咗個門口一個位嘅啫。咁我連佢個外觀都見唔到。唯一就話，因為佢要扮荷里活嘅感覺咧，喺個餐廳個窗望出去咧，就望到荷里活嗰個山。咁大家知道美國荷里活個山上面有啲咩咧？有呢個 荷里活個字咯。 Hollywood 就 HollywWood 呢個字 ，OK。咁佢於是咧就要扮啊嘛。咁所以佢就點扮咧？就揾咗做嗰啲紙牌。咁但係啲紙牌咧就因為冇乜 budget 咧，又係講好少錢。咁佢就冇得裝喺個地度嘅。咁佢點做呢？佢揾啲人肉，揾人揸住啲字牌，得唔得 ？OK， 咁佢係咁樣，即係代表佢嗰種拍攝嘅辛酸 嘅啫。其實呢樣嘢 係就真係就揾手揸住，咁但係揸住咧個意外位咧，就因為嗰啲字牌又比較即係大風啊，好易 輕啊又。 後屘就有啲意外，就吹散咗。OK， 當佢已經冇咗機啦，即係已經直播緊。咁吹散咗嗰陣時咧。咁於是佢哋就要諗計，又要揾翻啲紙牌。咁但係後屘揾唔到。咁其中一個位，咁你都知 ，One Cut of the Dead 最後個核心價值就係、是、啊上集就係臨直播嗰時打爛咗一支叫 Jeep 啦，即係 Jeep 就嗰支搖臂啦。 咁佢因為佢個 top shot 一定要見到個女主角，再拉歪咧就見到地下個魔法陣，咁然後就出完場。咁、那個魔法陣喺套戲入邊緊要啊嘛。咁我冇咗個 chip 咁點辦？就原來就靠佢哋人肉搭個金字塔，即係連埋以往出曬嗰啲喪屍，最後整個人肉金字塔，咁然後舉住部機，咁啊叫做克服咗呢個拍攝嗰陣時嗰個意外啦。咁佢呢個情況就一樣，就因為個 Hollywood 有啲字就吹唔見咗， 吹散咗。 其實係唔一樣嘅，你講嗰個嘢咧係鏡頭以外嘅嘢嚟嘅，你講嗰個係。 冇錯。 今次呢個係鏡頭影到嘅嘢，佢竟然人扮嗰幾個荷里活字啊嘛。咁其實呢樣嘢擺明係搞笑噶啦，因為你唔可能嘅，你一睇就知係人肉噶嘛嗰樣嘢。咁其實我覺得佢其實今次咧係惡搞自己套戲嘅啫，即係你認真睇啊。其實錯咗嘅，即係你當呢套咧，其實係將資格片場就二創，即係你當係第二個人玩嘢拍咁冇分別嘅。你不過佢係翻原班人馬玩嘢啫嘛。 東成西走。 你咁睇咧嚇？ 東成西走啊嘛。 唔係啊，東成西走都幾唔同㗎，同東成西道。 係。 唔係你係似呢個與老蛇同行嘅。 系， 即系你台湾就自己搞笑就拍咗套即系与神同行咁搞笑，咁你点啊？台湾系自己班底自己拍搞笑，佢唔系啊！你即系你而家呢度就谂咧，哇！与神同行嗰班友仔咁搞笑，自己拍嗰套搞笑版 啊！ 系啊系啊，你当咁啦，咁所以佢一样系一定噶，因为佢系恶搞紧嗰套嘢啊嘛。 系， 系啊，点会唔一样咧？咁但系佢就喺啲嘢度玩搞笑咯。咁、那個女主角電金毛啊，咁嗰啲咪扮曬咁啊？電金毛就荷里活啲，咁梗唔係啦，佢搞笑啊嘛，因為係。 係。不過就但係另一樣嘢，你搞笑得嚟，你有一啲嘢要保留翻，但係佢都保留唔齊啦，即係例如。係 咁唔知啦，唔知啦。 係啊，同埋 你當搞笑咩？你會有要求嘅咩？ 不打廣告。不打講嗰度整荷里活字嗰度咧，其實就同上次唔同啊，就係、是、上次咧你製造到嗰個萬眾一心完成嗰件事個感覺啊嘛，今次佢完做唔到啊嘛， 都係搞笑咯， 同埋佢咧係有啲欺騙觀眾嘛，嗱點解咧？如果係搞笑，你照計喺你頭嗰照所謂，因為嗱上集就37分鐘長鏡頭啊，今次已經縮到碎啦，佢都照做嘅，係長鏡頭一縮到底，但係嗰縮一縮到底22分鐘嘅啫，即係已經短過上次，因為簡單。佢來去都喺入邊，跟住出咗嚟喺個大門口，跟住又入翻個餐廳，跟住然後就去到 ending 落到去就啊，你當困獸鬥，最後就出翻去。咁佢最後其實有個位咧係出影翻出邊個字，就吹走咗個 wood， 就變咗 holy。咁點解咧？因為原來話佢喺個對白邊講過，話以前有套西片咧，就話有個女咧就後屘俾啲屍體咬咗就感染，就係恐怖片嚟嘅。嗰、那個女主角就叫 Holly 啊，咁所以佢呢套戲最後就會拉歪睇翻個字，就得翻 Holly 呢個字。咁佢話個 Holly 呢個字，因為啲字吹甩咗，佢就現場揾啲人，因為佢訂錯咗好多麵粉，佢就揾啲人撈啲麵粉，就變咗白色啦。然後揾個人肉扮，嗱你都理解人肉扮定扮唔似。咁但係最大鑊咧，你本身廿二分鐘，你睇翻。佢廿二分鐘 plan 出去 Holly 嗰個字係紙牌嘅，係冇人肉扮，但係佢到 making off 佢話人肉扮，即係其實呃觀眾 嗰度 唔係咁你係一個搞笑嘅時候，你真係會聽 係啦，即係如果你咁解釋， 如果佢係搞笑咁，你算啦。 我唔覺得佢搞笑咯，我唔覺得佢想搞笑咯，其實就 你唔覺得佢想搞笑佢係啊嘛？ 係啊，呢刻就大鑊啊嘛，個歪位係咁。 你揾個人肉扮得嗰個字唔係搞笑，係乜嘢？你答我。 係咁就、 啊，你答我啊？係認真啊？ 唔係咁就。 你話佢用個人肉嚟去？做翻嗰個鏡頭去咁樣高咁拍嗰個咧，嗰個就唔係搞笑嘅。 係嗰、那個係做得好啊，嗰、那個。 嗰、那個唔係搞笑，唔係呢個或吹走咗個牌，跟住你揾個人扮字，呢個係一定係搞笑。你用咩角度睇呢、這個都係為搞笑而做嘅劇情，唔係搞笑。 啊，係。但係呃我哋咯， 佢係如果佢呃你係正經，其實係搞笑。Marvel 都係咁噶。 係，做唔到個效果，佢係。 系咁咪做唔到咯，咁但系其实佢个出发点其实你系睇到笑片嘅，你要调整呢个角度 ，OK？ 何必太认真？ 佢自己恶搞紧厮杀片场，就原班人马 系， 唔系你冇睇过雷神地走去个舞台剧度自己做咩？ 系啊系啊系啊， 梁山真系罗伯特，真系佢哋 梁山入边啊，梁山 跟住佢哋真系走上个台度着啲好 cheap 嗰啲衫喺度玩嘢，咁咁唔通你要求佢话呢套咁渣嘅咁啊？吓唔系啊，人哋搞笑啊，大佬。 系明白。 但搞笑有罗伯特去咯，去咯，佢就系搵翻嗰班人先好笑。 系。 嗰班人自己喺度搞個 cheap 版就好笑嘛，你第二啲人搞 cheap 版都好笑嘅，佢哋搞仲好笑啊嘛。 嗯。 咁佢咪就要攞呢個效果咯？咁你拜唔拜？或者其實佢做出好唔好睇，當然係另一個 story 啦、啊。 咁佢仲有佢咩大金髮扮鬼咁，佢都係一種搞笑。 我戴嘅咩？我同佢染嘅啫。 假髮嘅有戴大假髮嘅， 即係再衰啲，仲要假髮嚟 嘅假髮嚟嘅嗰 種。其他有任務，其他啲行人為咗即係扮美國人，就全部都係夏威夷 嗰啲行人， 再加金髮嘅。不過女主角整個圓髮嘅，女主角 係咯，女主角哦，你講啲行人啊，咁行人梗係啦。 但係因為呢度有少少惡搞咧，就之後有意外嘅，個女主角就誤服咗安眠藥，咁所以啪啪佢瞓咗覺。咁於是飲咗飯咧，就經過一輪一樣咧，就由翻上集個導演個女，佢咪即係臨時拉夫做咗導演嘅、你當。 係。 咁佢就衝咗入去，著翻嗰件校即係嗰件女仆衫啊，應該。佢就笠個假髮，就扮埋個女主角。即係有個咁樣嘅臨時執衫咁樣，係啦。咁、又撞咗啲笑位出嚟咁咯。咁但係咧，佢即係本質我都覺得係搞笑嘅，即係。其他啲情節，咁但係最大鑊，佢啲笑位係同上集一樣嘅，好多都，即係佢一樣又係阿叔偷飲酒啊、嘔啊，跟住嗰個攝影師又扭親，跟住又俾咗條四眼女， 即 係 都 係 咁嘅， 係啦，即係特登玩翻一模一樣嘅笑位。 跟住導演個老婆又出嚟喺度啊， 通 喺度係啦，係 啦。系啦，即系打啲屍體咁樣，一樣拖延時間，跟住又係女主角最尾又係要揸就揸，今次唔揸斧頭啦，就臨時有把劍，長劍，即係嗰啲十足石中神劍啦，即係 阿 黃嗰把嚟嘅，就立咗道具嚟嘅，不過又立咗，跟住然後又係最後又係走埋去，跟住冇啊一嘢又係劈頭，又係甩咗個頭。嗰、那個咁跟然後就影個魔法陣，不過魔法陣就喺天台嘅，咁然後再影翻個字 Holy 咁樣嘅。咁變咗啲笑位就好幾都真係幾重複嘅，成個模式咁樣，咁所以變咗你問我就真係我都睇到有啲 當睇笑都唔係好好笑，係 好笑真係冇笑，係啊，做多次真係好唔得喎，你啲笑位你許冠文都唔可以同一樣嘢笑幾次啊！ 你中意舊嗰套，你換一換嘅角度，你再拍多次睇，你又都係滿足唔到嘅。你嗰啲嘢重複，你唔介意咧？但係 即係起碼都要拍精裝追女仔係嘛？ 係啊，係有啲扭翻咯。你不能夠即係咁離譜一模一樣，即係你話精裝追女仔一，佢成功就嗰班喺度扮嗰啲石像啊嘛，跟住又會屙尿俾佢當 massage 去撳掣啊，當 嗰啲成功咩？唔係玩英雄本色嗰啲成功咩？ 係 啊， 係 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拍到第二套又扮石像又屙尿屙多次，咁你會唔會你一定覺得報警㗎？係咪先？咁 即係明明有周潤發，但係周潤發冇唔係做翻嗰啲嘢係嘛？ 係啊，跟住又超人膠，跟住又喺度變咗嗰、那個啊！即係剪曬自己啲頭髮，咁跟住喺咪乘機又扮弱智，咁你玩多次你又真係好重複，咁而個感覺就係咁咯。加上我開頭我唔知佢 TV special 嘅，我真係以為係戲嘅咁咁啊，拗曬頭我睇到，咁啊，同埋佢即係第一集其實贏就即係贏佢個創意嘛，佢諗到啊 making off 咁樣又咁樣都可以一套戲啊，即係一套拍出嚟嘅片，再加佢點樣拍都可以剪輯呢個好新。咁你第二集我期望你荷里活版你會轉第二樣，又係會令有觀眾有驚喜嘅模式。點解佢翻得咁啊？邊一又 我睇嘅都唔係呢啲嘢添啊！你講嗰啲唔滿意嗰啲位，我其實預咗㗎啦。但係另一個問題啊，就係佢做唔到之前嗰樣嘢咧，一氣呵成個感覺。有好多位咧，佢其實偷咗雞，佢影到入佢間房仔裏面咧，其實呢啲位偷咗雞㗎啦，跟住再出翻去咧，其實。嗰件事斷咗㗎喇，我覺得就 即冇咁以往，即係個調度，即係個一鏡到底就正好多嘅、 啊。 今次就即係都幾求其，出咗去影下影下，跟住又有個位又係剛跌低咗，即係又係意外跌低咗。其實就個女導演炒低咗，咁跟住又執翻個 cam 咁樣，咁嗰啲咯，即係又係咁樣。咁啊，即係幾，我覺得又真係幾係啦，即係啦，你當我搞啦。即係如果你話要係啦，即係如果話背後個解釋就。咁啊，係一套令人失望嘅作品啦。即係如果你抱住 有第一套嘅驚喜，同埋或者叫第一套嘅叫破格啦，可以話啊，咁都俾你諗到咁嘅橋。咁呢套就唔係 sell 橋啦，佢只不過將自己嘅橋重新拍多一次。咁如即係係啦， 係啊，重新拍多一次都唔係問題嚟，我覺得你做唔做得到個感覺出嚟，佢係做唔到咯。其實就做得翻我所收貨，又做得翻。 系，系啦，系咯，你都系扭翻嗰几样嘢咁，但系你可以系第二个扭法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临时甩碌，跟住之后又有啲点样去补救咧？系咯，呢啲嘢可以任你玩噶嘛？其实我都经历过几次呢啲嘢啦，其实就甩碌点样补咧？系咯，呢啲嘢有好多种玩法做到噶，系咯。咁佢用翻重複翻嗰啲玩法， 都話佢係惡搞翻嗰套戲咯。 係，你以為係咁咯？即係如果係你咁樣咪信呢 個 條戲？ 佢點會唔係跟翻啫？你從呢個角度睇就啱㗎啦。OK， 佢嗰套戲嘅搞笑版咁，佢梗係跟翻㗎，唔跟翻至奇怪。係係咯， 係明白啊，就係咁啦，咁就係啦。 咁都冇話，冇咩評價啦，係 冇咩啦。 係要睇睇啦，喺網上大量揾到㗎啦，嗰陣。 係。你中意嘅就你中意舊版嘅，你其實都可以唔睇嘅，其實就 睇多次舊版啦。 係啊，冇錯，睇得 呢個你當呢套一百無拍嘅咋，你當咁啦。 係冇錯， 你唔好認真啦， 啊、 認真 呢個諗法冇錯。係 你當一百無呢套嘢咩話有話題喎？我哋又扮佢喺度搞笑先咁，點知你又可以揾到原裝班底班友翻嚟演翻，我仲搞笑喎、啊？咁即係咁啫嘛。 係 你想點啫？ 系， 你从呢个角度睇会好睇好多嘅。 系、哦，嗰、那个其实唔系电视台嘅剧嚟嘅，嗰、那个系一个网络电视嚟嘅。 系啊，根本就一百无嚟嘅啫嘛，你想点 嚟嘅？ 系啊， 网上电视 一百无揾得翻嗰套戏原本啲人做，你系咪已经要好赚啊？你从呢个角度咪以为，咦，唔系盘菜形子东方星做咯？啊， 系。 啊即係你諗下啦，一百無 我揾下盤出型喎。 唔係啊，一百無以為呢期係無雙 hit 啊，我又拍翻到搞笑無雙，點知真係有周潤發，真係郭富城，真係張靜初，喂，你仲鬧啊？ 梗唔會啦。 佢仲一裏邊做翻嗰啲劇情，但係傻嘅，做變咗傻搞笑咁。其實佢目的係搞笑啊嘛。 係。 係咯。咁你從呢個角度咪唔同咯，係咯。咁但係佢係咪真係好笑？可能佢的確唔係好笑啦，做得。呢個先係嗰個問題，佢唔係好笑嘅問題。咁啦 ，OK， 咁啊，有興趣就睇下啦嚇。即係其實有好耐㗎啦，網上係咯。 係好耐啦，有耐。 嗯，因為今個禮拜幾個都係喪屍題材嘅，我一陣會講落嚟。 好啊。 Lecture 就有係咯，係咯，好，一陣講。好啦，咁啊有一套啊，原先又話上畫嘅嚇，不過都拖咗好耐下㗎啦。咁第一套咧，我哋話死小孩做阿德王救地球嘅嘢。係。 冇錯。 咁叫咩名字呢？今日禮拜本來話上架，係啊， 係啊，中文名叫《權力劍神》啦，香港就譯做 係 啦。 咁本來原本個英文名係咩咧？ 係叫做《The Kid Who Would Be King》啊。 哦，即係嗰條死僆仔係皇帝咁啦，係即係。 係啦，冇錯。 嗯，咁就死小孩皇帝咁啦，係或者直接啲啊。OK， 咁佢啊，哇，那個中文名啊，好行喎、啊，改得嚇。 是啊， 权力剑神咁样咁好啦。咁如果你仔睇到呢四个字入场嘅话，会唔会个结果又系门字部嘅咧？ 当个权力游戏啊， 系咯，会唔会门字部 comment 啊？都会啦，即系你 expectation 唔同咗啦。咁但系我哋又就算我睇个 trailer 啊，喂，那个 trailer 都唔觉得好睇啊。你觉得嗰个细路仔好乞人憎嘅？咁跟住咧，佢又叫嗰啲成间学校啲人一齐去打怪嗰阵，佢竟然话：，诶、哎，佢打怪唔使翻学，咁用个咁嘅理由。嗱，我讲个吹喇啫，俾人感觉都唔好嘅，你唔会想入场嘅。但系你话呢啲吹喇真系吓，嗱、啊，相对当然，相对嗰啲讲晒大话，即系分分钟你见到个画面根本都唔会喺个戏出现嗰啲啊。 系， 嗱，我唔系话边套啊，其实荷里活好兴啊，原来上一次嘅Pet Cemetery 啊。鬼舞啊，即係夜半仔敲門都有呢個現象嘅，咁就係原來佢影住嗰班細路仔咧，戴曬動物面具嘅，原來佢話係嗰個拍吹喇嗰度咧，佢哋自己拍嘅喎、 啊。嚇、啊！特登拍啲吹喇咁樣 壓。唔係佢係跟埋佢哋去拍嘢，咁啊就佢自己拍嘅，係啊。 係啊。 的確係現場有啲咁嘅嘢，但係咧唔係佢哋導演，佢因為佢哋都未睇過㗎呢啲片， 佢話佢睇吹下先發覺有啲片嘅，係係啊，好笑啦！佢話直情係啊，佢哋話而家嗰啲即係因為你吹下係揾咗第一間公司幫手搞，係即係你當係廣告咁樣啫嘛。佢真係夠膽死自己拍啲佢覺得 sell 到嘅嘢落去，係啊，而家就係咁嘅。OK， 咁 anyway， 咁呢一套靚仔啊亞瑟王啊，咁啊吹下就唔得啊，俾人感覺好差啊，咁所以其實佢好似北美都唔掂㗎。 是啊，好差 嘅票房，好差，大概咩情況嘅？ 好似全球啊，買單都係二千幾萬嘅啫。 咁佢係誒幾多月嘅戲嚟 㗎？ 好似都成咗好耐嘅戲嚟㗎咯喎，就係北美。 啊，唔係北美，如果淨係計北美就好差，千六萬咋。 係，咁佢幾時啊？幾多月嘅戲嚟㗎？其實 幾多月嘅戲咧，就好似係十二月嘅戲嚟嘅，係咪一月一月嘅戲？ 即是年头的啦，咁就拖了几个月，咁香港就拖几个月话做，但结果而家都是临尾抽戏啦，系咯。 系啊，冇错。 咁我好恐慌嘅 ，Hellboy 都是咁噶，到时咁所以呢啲我哋都其实早就唔应该等嘅，应该嗰时系讲嘅。咁 anyway 啦，我哋都等到，因为佢有改个中文名，始终咁以为佢都会上，如果都系同预期中啦，抽戏啦。咁啊，阿明睇咗，咁啊明讲下啦吓。咁但系其实最得唔得嘅？ 套戲就只能夠講唔係話特別差，比起條吹啊好睇啦，我覺得就 哦 咦咁講下點解？ 係因為就一套咁樣嘅小孩，跟住之後嗰啲魔幻啊喺度與佢喺度打咁樣嗰啲咧，其實要嘅嘢有齊曬㗎啦，即係啲怪，即係有怪啊，跟住之後個僆仔個成長過程啊有齊㗎，呢啲嘢好唔好睇就都可以，但是就不是说特别好看啦，咁就啲场面啊咁样嗰啲有，同埋个细路仔唔系条吹啊嗰度讲到咁黑人憎嘅，其实都系一个平时俾人虾咁样嘅僆仔，跟住冇乜信心咁样，跟住之后就突然间知道咗自己有咁样嘅能力嘅时候，咁样就去拎起把剑咁，跟住之后就咁样去咯，跟住又有个僆仔，跟住又同佢一齐，系啦，跟住之后又经历过放弃啊，跟住之后又有人同佢做伙伴拍档啊，跟住去到关键时刻又出卖佢啊，跟住之后又原谅翻佢啊，跟住之后就一齐最后就去再去战斗啊，咁样咯，其实要嘅有齐噶啦， 即系都系实 sam 啦，嗰啲 系冇错，系啊。 咁如果实 sam 唔得？我想过香港发行都冇信心啦，如果实 sam 都唔得，系咪？ 可能系嘅，真系啊， 即系你都系呢类型啊嘛，你发觉即系你嗰度嘅观众咧，你发行你当地计嘅啫，唔系好受呢种嘢啊。咁 下周唔受， 系啦，咁变咗就唔好啦，系咪？虽然亚瑟王呢个题目咧，你眼睇好似好受欢迎喺 face day 嗰度，唔会女体化嗰啲唔死噶。 是我说正常亞瑟王是男人 是、啊、 那套而家做亲好 冇错，上一套那套改了那套，其实我都觉得不是很差的，我觉得看下啲人都不得。 哦，即是佳烈志做导演那套啊。 即是亞瑟王这个题材呢在现代其实一般啊。咁所以你看到啊，啱啱 Hellboy 咪又玩咯。咁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好即是好适合摆电影入面的题材啊，是就未必。 金刚都死。 唔係佢， 自然金剛都死，係即係佢話嗰集阿柯柏文，柯柏文嗰集啊嘛，係係 啊係亞瑟王 咯，亞瑟王嘛都有啊， 係 咁 即 係 咁 呢個 係 一個對鬼佬 嚟 講啊，對鬼佬嚟講咧，亞瑟王係一個最原始嘅呢一種冒險故事嘅元素啊。咁但係原來你直接攞嚟用咧，原來唔係咁受歡迎嘅喎，嚇，即係冇諗過啊， 係 咯，真係冇諗過。 冇問題，但 係 你用 係啦係啦，你做完公司擺落第啲嘢，就套套都係呢啲啦。你可以話係， 冇錯， 直情套套戲其實都係玩呢樣嘢。但係你唔好玩翻亞瑟王嘅，原來真係慘啊！又或者可能呢個題目你擺電視劇都仲得咯，但係原來擺落戲而家唔得嘅。咁你只可以咁講啊，即係衰根本就衰喺個 I P 本身而家唔受呢樣嘢上面。 要變女咯，如果係有 係啊，係啦，應該唔係。呢、這個權力咩啊？權力盟女咁就得啦，係啦，咁好睇啊，係咯，係咯，仲唔係飛飛拉 盟女劍神係嘛？咁樣 係啊，咁啊唔同，係啊，講個 high school 妹發現自己亞瑟王後人好睇好多，係咪先？係。咁 high school 仔啊，佢先唔係 high school 添啊，呢啲係好似小學雞嚟嘅啫，呢套好似。 小學雞嚟嘅啫。 係咯。咁 anyway 啦，咁就原來都比個吹畫好嘅，冇個吹畫拍得咁爛嘅。 同埋去到你講話唔使翻學嗰度，其實去到尾嘅時候，佢哋 要面临一场大战嘅时候，咁啊要水班小朋友去同佢打，咁样跟住之后就阿梅林就喺度催眠个校长，跟住之后同个校长，个校长就嗌话参加呢场战斗唔使翻学，跟住之后佢哋先至去打啫嘛。 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呢班细路又有咩咁特别咧？即系你话呢个阿失王就话有用到 Excalibur 呢样嘢啊，咁但系其他啲细路都唔会特别好打嘅细路嚟 噶，冇噶，因为佢 叫佢去打，你不如叫啲大人去打嗰个啦。 但系去到嗰个环境度冇嘢可以用，咁咧就佢唯有咁，系啊，嗰班僆仔冇乜特别能力噶，但系就照咁样去。 咁啊，梅林啊，有梅林嘅喺度嘅。 梅林。 咁有冇呢个啊摩根勒菲嘅咧？即系嗰个所谓佢个姊妹啦吓。 冇， 即冇呢个女巫，或者系好似系佢个妹咁，或者个家姐。 冇啊，不过有另外一个好似嗰啲又系女嗰啲怪咁样，我唔记得系咩角色啊，嗰个就即系啲女魔头咁样嘅一个。 咁啊，好大机会系摩根勒菲 咯。哦，应该系。 啊，唔知啊，你阿失王嘛，咁佢咪女嘅， 系摩根勒菲，系啊，个摩根勒菲嚟噶，系啊， 即系佢冇转世嘅，即系冇喺呢度又变咗佢一个同学或者个妹咁嚟嘅， 系啊，个摩根勒菲， 佢系仲系以前嗰只怪， 仲系嗰只怪嚟噶， 咁即系转咗世就得啊，阿失王，佢系转世啊， 冇转世啊， 佢系转世啊，定系其实佢系另一个人啊？佢喺度讲 阿梅，阿梅 系后人啊， 冇转世，佢基本 唔系啊，我讲条僆仔啊， 个僆仔系基本第二个人嚟嘅。是他后裔，是啦。 后裔 ,ok,ok, 即是不是说他转世 ,ok? 是啦不是。 后裔我不知道跟 Hellboy 一样。 是啦这样做。 后裔 ,ok? 是啦。 这样好。 嗯。 那可不可以望下的呢套，即是无聊就看看咯，是不是好好看。 无聊看下叫烂摊绝对没问题，不会觉得的。 那他到底是搞笑的还是什么都是的啦，是不是我估。 不算太搞笑，是梅林叫做有些搞笑的，其实 梅林反而是搞笑， 是梅林 排五餐肉， 他的演法很喜劇的，他其实就 那他都是一个无知的样子，还是 不是一个大他们少少十五六岁这样的，但是他一去到有些位置的时候呢，就变了阿老慈，不是老慈，是老的 Professor X 的样子出来，其实他真正的样子是老 Professor X 来的，是啦， 咩意思啊？即系光头噶， 系光头噶。 哦， 满面胡须噶。 哦， 系啊。 哦，即系唔系喎？梅林平时个印象系长头发噶嘛，咪金道夫咁咯。唔系嘅，呢个光头嘅。 有头发嘅。 呢个咪光头。 系都系，但系嗰个演员啦，系有头发有头发，但系假发嘅，系啦。但系佢 演员光头，哦。 系。 咁演员光头啊，唔计啊，系咯。 系，佢去到有嘢要讲解嘅时候咧，咁就变翻嗰个人啦。平时行出嚟咧，就都系个僆仔嚟嘅。 即系佢幻化嘅，唔系话佢转世定咩？根本系个白嚟嘅。 系幻化嚟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去到有啲嘢要讲解嘅时候啊，咁啊必要时咧就会变翻嗰个阿白样噶啦。 咁啊，全间学校啲同学都系啲完全冇事转后人嚟噶？ 唔系，冇噶。全部都唔係㗎，得佢一個係㗎啫。佢揸住有啲佢身邊嗰啲夥伴，其實係揸住把劍，跟住喺佢面前跪下，跟住之後就拍佢兩下，就話佢係騎士咁樣咯。其實就 係嗰個風騎士儀式啊嘛。 係啊，冇錯。 係咯，次次咁左右咁發完，就耳仔都俾佢切埋㗎嘛。佢喺度搞笑啊，咪左右一劍喺度咁掂啊佢啊嘛。哎呀，咁樣個個都 係。 有冇呢一幕噶？冇嘅。 冇咁就 冇一個都冇搞過。 冇。 以前好中意玩呢個 gag 噶嘛，我封你做騎士，跟佢都咁樣左右膊頭篤下，跟住哎呀，我切咗隻耳仔噶嘛，會切親啦，對住都會係。 係。 因為佢未封過噶嘛，通常都會玩呢一下噶咯，以前。 嗯。 係，因為好難控制噶嘛，劍好大把噶嘛，係 咯。係啊係啊，好。 咁你喺個人個膊頭度咁逼嚟逼去，咁會介咗耳仔，好正常啫。以前好中意玩呢個 gag 噶，玩新呢、這個呢樣嘢係。 係。 OK， 咁 anyway 啦，咁都係即係現代版咁玩下，又玩阿失王啦，係咯。 係啦。 咁其實係可能你要當阿失王咧係一個代號啊，即係好似 Kingsman 咧，咁咪可能 OK 咯。 係。同埋你咪當係咩啊？波西傑克森咁樣嘅水平啦，當佢係。如果你 OK 嗰套嘅，你可以望一望嘅呢一套就。 即係套戲嘅水平係呢個啦嚇。咁但係首先你要有興趣睇《亞瑟王》咯。 係啦，冇錯。 呢個真係成件事最關鍵嘅地方，而家就連鬼佬都冇啊，冇興趣。係， 老實講，如果唔係話有一睇又未可以攞嚟講講嘅，咁我都未必望啊。睇完嘅時候發覺原來都 OK， 但係都冇用啦。 你講網上好早已經有啦，我諗過嚟嘅。 係， 但我都冇睇喎。 嗯，反而 我即係我發現有得睇啫。佢唔係真係冇興趣，我睇過畫頭，我唔想睇啊！ 嗯，我冇睇過畫頭咯，我就 因為咧，一般咧畫頭係引你入場噶嘛。 係、哎，冇錯冇錯。 咁啊，畫頭好掂都唔係一套戲掂㗎。係 啊。 畫頭都好唔掂，咁你會唔會覺得佢掂咧？如果一即係一般嘅印象係咁啦，係咯。你話套戲會好過嗰個畫頭嘅，好少嘅，係啊。係。嗯，就係咁啦。 嗯、 anyway， 咁即係呢套唔使錢，上網大家揾下。咁嗰上網佢叫大個名㗎係咪？叫咩㗎？ 嗱，有兩個名嘅。 有啲咩名咧？等大家容易揾。 一個叫做《王者少年》，一個叫做《魔劍少年》。 哦，咁以為好似呢啲名字近啲喎。 係啊。 咩權力劍神啊？咩呢啲咩名嚟㗎？即係又想呃你入場嗰啲，有啲咩天殺反擊戰咁啊？呃你入去。 但呢个好似改得冇乜吸引力喎，权力剑神。 我觉得已经呃唔到人入场啦，呢啲名已经呃得太多啦，因为系啊， 冇错。 同埋你个吹喇自己又出卖你啊嘛。 系啊， 系咯。你睇咗都知啫，原来又讲个死僆仔嘅咋咁样。O K， anyway 就咁。 系。 好，咁啊交代咗啦，今个礼拜话上话又消失咗嘅一套嘢，系啦。